如果去东边的话，也找不到太好的一个房源。所以您要是追求这个房龄新，2010年之后，然后同时300-400万就能买一个两居三居的话，其实天宫苑它有地铁，而且这个月月底也就过几天的事儿，下周的事儿了，那个凯德茂就要开了。 嗯， 对，就从生活便利角度来说，就是您可以关注天宫苑这个区域。但是您如果是考虑这种改善置业，可能我是这种换房家庭，就为了住着舒服一点的话，亦庄的河西区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嗯， 因为这边这个大户型多，而且全建成这种小洋房，对，更适合居住，而且有公园。 好的，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，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。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，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。 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想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6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